知究竟我是怎么来到医院，我一句说话都没有讲到，只是一直喊。妈咪拖得我好实，我只是觉得她的手好暖，其他什么也都感觉不到。 如果我现在死了，我一定会觉得很幸福。 我不让自己再想下去。 我们未必永永远远可以在一起，但有些说话是可以永远藏在心底。 阿哲一定不可以离开我，我怎么都不可以让他走。 姑娘啊，请问八号床是不是住了一个叫做夏崇哲的先生啊？ 等一等先。 是啊，哲啊，是啊，哲啊，他在那边啊。 小姐，你细声啲啦。 姑娘啊，姑娘，他没什么嘛。 现在要等他醒。 阿哲。 你们是不是他家人啊？ 阿哲。 小姐，我们想拿些资料先。 阿哲。 小姐，你冷静啲啦。 对不住啊，我个女太担心了。请问他现在怎样啊？是不是应该没什么生命危险啊？ 有医生在这里，你们问他清楚一点，我都是想拿些资料先。 医生在哪里啊？妈咪，快点找医生啦。 我们出去问一下。 你去啊，我要在这里的。 阿哲在这里应该没事的，你坐在这里，我出去找，你不要下马说。 他的人送到你医院已经是昏迷了，我们跟他照晒 X 光，做埋电脑扫描，好彩就看不到有积血，只是跟他搏手骨和脚骨。 但是他的面好肿啊。 那些是要撞亲造成的，慢慢会散的。 那是不是应该没什么事啊？ 问题是他未醒，可能撞得太犀利了，个脑受了震荡，现在是昏迷紧，我们跟他做了药物注射，防止他会有脑积水，要等他自己醒才行。 要等几耐呢？ 哎呀，咁样好难讲噶啦。 但系系咪一定会醒咧？ 照常嘅嚟讲咧，佢应该会醒嘅，但系昏迷嘅情况啊，好难讲。 小姐，你要走噶啦，呢度系唔俾人陪过夜噶。 唔该你啊，姑娘。俾我坐喺度啊！我唔会出声噶，我真系唔可以就咁走咗去噶。 你坐喺度，佢都唔会即刻醒噶啦。 但系佢需要我陪住佢噶，唔该你啊！ Auntie， 落下， 做乜咁迟先揾我啊 ？Auntie 啊！阿哲仲未醒啊？ 未啊，都差唔多24小时啦。医生话应该醒嘅喎。 咁你一直都喺度啊？ 你要话雪肯走先得噶。啱啱先同你 check 到间房可以转为去头等房啊。 咁阿雪咧？ 坐喺里边咯，大房唔准咁多人入去噶。等佢转咗房，你哋先去睇佢啦。 Auntie 啊，不如你翻去瞓先啦，有我哋陪阿雪得噶啦，你唞下啦。 我都想住回去煲啲嘢俾佢食，带件衫俾佢换噶。而家揾锁链拉佢啊，锁佢都唔肯走啊。 Auntie 啊，不如我车你翻屋企啊。 系啦，你车佢翻去先啦，等我陪阿雪得噶啦。 好啊。一阵间医生巡房咧，你再问下个医生睇下节点啦。个傻女一粒说话都未讲过啊。 得啦。 阿哲块面肿咗，手同脚都打咗石膏，面、膊头、手臂都损咗，又有瘀伤。我一直喺佢床边，差唔多两日，已经望清楚晒佢嘅伤痕。医生系话咗阿哲冇生命危险，但系每隔一阵，我都要挨埋佢心口，听住佢嘅心跳声，因为我要100%肯定佢喺我身边。 落下，落下醒啊喂。喂，讲唔大声。 你啱啱嚟啊？ 系啊。我买咗嘢俾你食啊。你一定估到我买咩嘅？你中意食鸡皇饭啊？ 啊？你真系好。 喂，医生，我仲要讲翻嗰啲嘢，冇乜进展啊。 唉，咪系咯。叫我哋继续等下先我。 我哋要唔要叫醒阿雪啊？ 喂，唔好啦，由得佢瞓啦。佢点食得落嘢啊？佢两个而家好似闭关练玉女心经咁啊，真系阴功。 不如叫佢埋梳化瞓啦，不过喺床边好辛苦噶。 由得佢啦，要佢行开咪仲辛苦。 哇，乜咁多花篮嘅呢度？ 啊，系啊系啊，医生。哦，呢、這个病人呢公司同事又多啦，佢人缘比较好啲嘅，咁咪通融下。 叫姑娘我走去啦，对病人咪几好嘅咁样。 诶、欸，医生啊， 方医生。 啊，孔小姐啊，你好翻屋企啦，睇你个样，快啲休息一下啦，翻屋企。 Sorry 啊，其实除咗就咁等佢醒咧，系咪真系冇其他方法帮到佢嘅医生？ 系咯。 咁我做到嘅已经做晒啦。但系你哋唔使咁担心啦，昏迷几日情况系有噶。 啊，系咧系咧，做戏咧，嗰啲人咧咪话，即系喺个耳仔边嗰度讲嘢咧，会令嗰个人快啲醒嘅。其实得唔得噶，医生？ 呢啲唔系叫做戏啊，系叫合理啊。病人就算系昏迷啊，听觉依然系保持住噶嘛，而且精神鼓励都系一种治疗嚟嘅。但系唔系一定得咁解啫嘛，而且同佢讲嘢啊，对佢啊，肯定系冇坏影响噶。 阿雪啊，咁你试下啦，点都好过而家咁样谷住，咁样无了期咁等唔系办法噶，吓试下啦。 阿哲，你瞓咗好耐噶啦，你快啲醒啊！ 我再叫姑娘帮手搬啲花，乐啊，你食饭先啊。 好啊。 喂，仲有个粥我买咗俾阿雪，叫你阵叫佢食，我出去先。 对唔住啊，请问阿哲系咪呢间房啊？ 系啊，你系 Cindy？ 系啊，你系？ 我叫阿 Sam。 阿哲仲昏迷紧啊！ 你知道佢而家情况噶啦，系咪？ 我系正话打电话去公司，佢啲同事讲我先知。 你要唔要去睇下佢啊？阿雪喺入边啊，不如你等阵啦，乐啊，乐啊，出嚟先啦。 Cindy 啊 ，Hello， 系， 陆华，我谂我哋出去先啦。 咁阿雪点啊？ 出去啦 ，Cindy 啊，你自己入去先啦。 唔该晒你。 喂，真系唔怕，我惊佢唔知同阿雪讲乜嘢喎，又伤佢心啊，大佬。 冇事嘅，唔使担心。 星期三，原本你话咗今日放假噶， 嚟紧星期三我放假喎。 点解有假放嘅？ 情人节啊嘛。 情人节？你又搞乜啊？ 你唔知嗰日系情人节咩？冇理由噶。 系喎。咦？咁我咪有礼物咯。 我哋过澳门啦、啊，我已经谂到一个很好嘅地方。 真系？ 肯定你一去到呢就会叽叽咧咧啦。 我哋应该今日喺澳门噶，而且你都仲未话俾我听嗰个地方系咩地方，我要等你带我先去得到噶。 自己搬出嚟住，夜晚系咪好惊啊？ 唔惊。 真系？ 净系惊你走咯，睇住你闩埋门嗰阵，系好唔开心噶。 我都系啊，每次揿 lift 嗰阵咧，我都好想翻转头，我唔想你自己一个人啊。 唔好俾我自己一个人，我哋只系见翻几日咋，我哋讲咗好多嘢都未做。你估你会唔会中意喺美国嘅生活啊？嗱。 如果在美国，我一定会养猪。 真的？ 是啊，我还会给他们上我张床瞓，你得不得？我们还可以揸车带他周围走。 但我又想养只狗。 那养埋 啦。好啊。 阿哲，你知唔知有啲嘢系同埋你一齐，我先会谂到。之前嗰几个月，我真系好闷，咩嘢都唔想做。阿哲， 你仲未退烧噶？起身饮多啲水啦。 我瞓咗几耐啊？ 成两个几钟头噶啦。 咦？点解半场咁得意嘅？你画得好靓啊！ 唔系啩？你强得冇嘢，你梗系发烧发到眼花啦。 好啊，我中意眼花。我心里再盼望那日。阿哲，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我阿雪啊。 我听到我就会记住噶啦嘛。嗰日我哋行过呢一度，你话嚟呢一度净系中意食海南鸡饭嘅。 真系好啊，一坐低就有得食。 你正话铺贴咁多嘢做，我咪早啲嚟呢一度帮你叫点嘢食咯。 我真系讲乜你都会记得。 系。从前那是友情，拿来当做爱情，偏赞罗密片段。 阿哲，你瞓咗好耐噶啦。你讲得好啱，有啲说话系应该喺你知嗰时候讲。我从来都冇同你提过，其实嗰次去到妈妈岛见到你嘅时候，我已经好想嫁俾你，但系我唔敢，我惊你唔拣我。我而家先知嗰啲嘢系冇用，只要你冇事，已经好好，好够。知，你一定要醒。阿哲，阿哲，你喊，你有眼泪啊！快啲擘大眼啊！系我啊，我阿雪啊！我知你听到噶，我阿雪啊！我叫医生，等我叫。你喺度嘅， 你继续叫佢，我去揾医生。 阿哲，认我啊！你点解要喊啊？你系咪好辛苦啊？仲有 Cindy 都嚟咗啊！ 阿雪，阿哲系咪醒啦？ 重逢今天的你，重现今天的我，深信是未了缘。原来你是那人，原来你是永恒，是我心中诗篇。让我编我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篇。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时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是我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已变低语。时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哭吗？知你心。